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1集，复仇焰火。 张秋月， 江瑶有些尴尬地望着眼前这道裹着浴袍的女人身影，点点水滴顺着对方湿漉漉的头发滴落在地，像是并没有好好擦拭过，披发遮掩下的脸在阴影中晦暗不明。江瑶本已做好了被斥责的准备，但令她意外的是，眼前的张秋月只是这么低着头站着，一言不发，像是在爆发前积蓄着沉默。惊恐的叫喊将沉默的气氛突然打破，只见阿虎像是见了鬼似的鬼哭狼嚎着，掉头便往屋外冲去。而云舒见到阿虎如此反常的表现，眉头一皱，随即拔腿追了上去。 什么情况？ 江瑶惊讶着，待他转头再次看向张秋月时，却发现对方已经开始了行动，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走来。 你…… 没等江瑶来得及有所反应，他却忽然觉得手臂一紧，只见饕餮猛地拉住他的手臂，不由分说地将他拖出大门，冲入了雨幕。 快走，别让他靠近你。 饕餮脸色难看，径直拉着江瑶冲到了后院。此时却见不远处的云舒已护在了陈思淼和赵敏敏的身边，而阿虎已不知跑到了哪里。 怎么回事？房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见到江瑶两人也冲出了宿舍，陈思淼在震惊之余也是意识到了事出蹊跷，开口追问道： 大小姐，这里很危险，请您和我立即离开这里。 云舒说着挡在了陈思淼跟前，警惕地注视着不远处的张秋月宿舍。 刚才到底是？ 江瑶转头看向饕餮，急忙问道。 死气，那间宿舍里充斥着死气。 饕餮说着，视线聚焦在了那道裹着浴袍摇晃着走出宿舍的人影身上。 而且死气的源头就是这个女人。 死气的源头是张秋月。 江瑶睁大了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那道人影。 那你的意思是那女人已经死了？ 饕餮抬起头冷冷地说道。 现在在你眼前的是一具尸体。 什么？ 这一下不只是江瑶，连一旁的陈思淼和赵敏敏也是脸色大变，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不远处那名披头散发的女人。而对方似乎也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似的，突然站住了脚步，就这么耷拉着脑袋站在雨幕中和众人对峙着。 这怎么可能？他明明还在动。 赵敏敏颤抖着满脸不敢相信。 还在动不代表他还有生命，事实是他确实死了。 饕餮的话语中丝毫不带感情。 从散发的气息来看，死的时间不长，估计在我们来之前不久。但死了为什么还能活动？ 江瑶惊讶道。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尸变？ 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尸变并不是什么死而复生，也不是受妖气操控，而是通过一种更为简单早已经暴露给过我们的手段。 饕餮望着止步于不远处的张秋月，严肃地说道。 还记得蛊虫的能力是什么吗？蛊虫？我记得云舒说过，有的蛊虫身怀剧毒，有的能进入人体控制人的行为，使之成为傀儡。等等，难道说…… 江瑶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脸色一下子白了。 没错，所谓的尸变其实只是尸体被蛊虫寄生成为了傀儡。 就像现在这个女人的情况一样。 饕餮冷声说道， 当初在厨房见到尸体中的蛊虫时，我就应该想到了，不留妖气，又能掩人耳目地操控尸体，答案显然易见。 听闻饕餮所言，在场所有人顿时陷入了沉默，而其中赵敏敏的表情尤为苍白，她颤抖着看了眼前方的张秋月，又悄悄转头瞥了眼某个方向，轻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秋月，她难道真的已经……为什么会这样？ 陈思淼望着散发着死气的张秋月，眼中划过一丝悲哀，而此时的江瑶却是突然像是想到了一件事情，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从他心中爆发开来。 等一下，如果他真的是被蛊虫控制的尸体的话，那也就是说，如今的他相当于一个移动的炸弹。 江瑶的话令陈思淼的脸色为之一变，而此时却见伫立已久的张秋月忽然动了动，与此同时一阵嘎吱嘎吱的异响开始从他体内悉悉嗦嗦地传了出来。 小心！ 饕餮和云舒同时上前一步做出防御姿势，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次的张秋月并没有冲向饕餮等人，而是在异象中以一种活人不可能做到的诡异姿势扭曲着身子，紧接着猛地向上跃起，窜上了屋顶，并开始如一只爬虫般四脚着地匍匐着身子，沿着屋顶迅速朝前院的方向攀爬而去。 不好，他要逃了！ 陈思淼猛地反应了过来，连忙伸手一挥，随着他手心中的铭文再次亮起，雨幕中顿时划过一道无色的虚影，径直冲向了张秋月逃窜的方向。而众人见状也立即转身奔向前院，但当他们赶到时，却发现前院竟然空空荡荡，张秋月的身影已经不见踪影。 没追上吗？ 陈思淼咬着牙，手中的铭文渐渐暗去， 如果让他窜到外面，那会害死更多无辜的人。不，气息还在，他应该就在这座宅子里。 饕餮扫了眼四周说道， 居然玩起了捉迷藏，背后操控蛊虫的家伙到底想干什？ 话说一半，江瑶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阿虎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先前偷听到的张秋月与阿虎的对话也顿时回荡在脑海。 哼，现在王乐死了，阿星死了，我看搞不好接下来就要盯上你了。 阿虎，不好，阿虎人在哪儿？ 江瑶连忙转向云舒，却只见对方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时出了宿舍他就逃走了，我因为要保护大小姐，所以才没有继续追。 之前他那副样子果然不对劲， 回想起阿虎当初反常的点点滴滴，江瑶心中的疑虑挥之不去。 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张秋月之死的内情。 哼，何止知道内情，我看人十有八九就是他杀的。 饕餮冷笑道， 哼，只不过他自己也没想到尸体会被蛊虫寄生，所以看到人死而复生之时才会吓成这样。 阿虎平日里和秋月的感情似乎不错，他没有理由突然杀人啊。 陈思淼立即提出了质疑，但江瑶却似乎并不以为然。 不，他有动机，如果说是他杀了张秋月也不是不可能。 江瑶思忖着，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张秋月那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再联想到张秋月生前口中所提到的保留了阿虎和王乐作恶的证据，答案也就显而易见。 总而言之，阿虎很可能是幕后者的下一个目标，必须尽快找到他。 正说着，一阵沉闷的坠落声突然从不远处响起，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哀嚎，众人赫然发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影 挣扎在院墙的一角，而此人正是先前从张秋月宿舍仓皇逃离的男人阿虎。 别过来！ 阿虎的声音扭曲着，惊恐之情难以掩饰。只见他一边不断回头望着后方，一边拖着衰残的身躯奋力朝着众人爬去。 我也不想这样的，叫秋月，不要来害我。 阿虎失控地大吼着，满是血痕的身上一道道诡异的青色纹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的手臂处迅速蔓延，不断腐蚀着他的皮肉。透过残破的袖管，此时众人这才发现三道泛着毒气的抓痕深深地刻在了阿虎的手臂之上。不仅如此，同样的抓痕还出现在阿虎敞开的衣领之中，而这时的阿虎早已无心掩饰。 当初我就是为了你，才特意联合王乐嫁祸给文杰替你顶罪，你和王乐做假账的事也是我替你瞒着的，后来文杰发现了你们的事，也是我和王乐替你灭口，但为什么你却恩将仇报来威胁我？ 阿虎的眼神涣散，死亡的威胁已让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是你逼我的，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他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原来文杰是被他和王乐给…… 意外的供述让陈思淼倒抽一口冷气，他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江瑶，却发现对方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惊讶，像是对此早有预料。 大小姐，请后退，阿虎他中毒已深，靠近他的话怕是连您也会受到波及。 云舒看着那团冒着毒气攀爬在地的血人，将陈思淼护在了身后，而就在这时，却见那血人突然顿住了， 嘎吱嘎吱， 悉悉嗦嗦的声响由远及近，如恶魔的低语逐渐盘桓在脚下。阿虎僵硬地低下头，正看到一只破土而出的惨白手爪死死地抓着他的脚踝，青黑的指甲间还残留着属于阿虎的些许皮肉，那是当初这只手的主人在垂死挣扎间在他的身上所撕下的印记。 求 阿虎语无伦次地发出着无意义的音节，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披着长发的人影从地下慢慢钻了出来，被扯开的浴袍下一道刺眼的勒痕出现在人影那摇摇欲坠的脖颈之上，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阿虎，仿佛一只从黄泉归来的亡灵。 嘎吱嘎吱嘎吱，不好，快闪开！ 就在张秋月的身影倒向阿虎的那一刻，饕餮猛地飞身将江瑶扑倒在地，伴随着轰隆一声爆响，一道巨焰刹那间冲天而起，而阿虎与张秋月的身影也在那地狱般的烈火中纠缠着扭曲着，最终化为了灰烬。